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你说我求庇于曙光的主，免遭他所创造者的毒害，免遭黑夜笼罩时的毒害，免遭吹破坚决的主义者的毒害，免遭嫉妒者嫉妒时的毒害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